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2008年，北京地铁10号线正式开通运营，为老百姓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标志着北京的地铁建设创造出了新的辉煌。各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都已经坐过这条线路了，不知您有没有注意到，在地铁10号线当中有一站叫做金台夕照。那么各位知道这个站名的由来吗？金台夕照指的又是哪里？我相信外地来的朋友不一定很清楚，但是如果您是老北京，这一定难不倒您。金台夕照是老北京古代著名的八处景点之一，又称燕山八景或烟台八景。它们产生于金代明昌年间，由于后代文人纷纷题诗作赋，遂闻名遐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听我给您讲一讲老北京著名的燕京八景。 风土人情，自然景观， 历史典故，神话传说， 中外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外考古惊险故事， 人文沙龙。 我们现在所说的燕京八景，是以乾隆钦定燕京八景景名为依据，这八景的名称历代也有些许变化。金代称太液秋风、琼岛春阴、金台夕照、蓟门飞雨、西山积雪、玉泉垂红、卢沟晓月、居庸叠翠。元明两代及清朝康熙，燕京八景名目均与元代的燕京八景景名大同小异。明代曾经称烟台八景、京师八景、北京八景，清朝康熙年间还称为宛平八景。明代李东阳又在这八景之外增加了南右秋风和东郊十雨两景，并且附有十景一诗，所以从那时候起也有燕京十景之说。直到清朝乾隆16年，清帝弘历御定八景为太液秋风、琼岛春阴、金台夕照、蓟门烟树、西山晴雪、玉泉趵突、卢沟晓月、居庸叠翠，这对于后来的风景点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此之后，无论十市之邑、三里之城、五亩之园以及林宫梵宇，米不有八景诗矣。就是说，现代园林、庭院绿化也都借鉴燕京八景来建造景点。如此说来，正是燕京八景推动了北京园林建设的发展。下面我就跟各位来具体说一说，这燕京八景指的都是哪八处景点。首先，这第一处就是太液秋风，它位于中南海。中南海曾经是金代的离宫，金章宗所定燕京八景中太液秋风，是指金代中都西苑内的太液池，也名西华潭。实际上，西苑不仅仅有太液池，而且还有许多的岛屿。因为风光独特，所以在元代，太液池以及周围的许多建筑成为当时人们游赏的佳地。 明代时期，北京基本上沿用了元大都的旧制，把西院列为禁院，在太液池的南端开凿南海、中海与北海，将太液秋风的景观改名为太液晴波。清代时候，乾隆最初写的《燕山八景诗》又把太液晴波改为了太液秋风。乾隆十六年高宗手书太液秋风的石碑就立于中海的水云榭中，这水云榭是一座水中的凉亭，周围环境优美，云光倒映，小亭婉然，好像出水芙蓉一般。接下来我们说到的是燕京八景当中的第二景，也就是琼岛春阴。琼华岛位于今中都城东的北郊，金帝在太宁宫避暑时主要就驻足在这里。琼华岛是由开凿湖泊的泥土堆积而成的，岛上种满了松柏，到处点缀着太湖石。琼华岛四季都有着美丽的景观，尤其以春天云天景观最为动人。到了元代，又以北海为中心建起了大都城，将琼华岛改名为万寿山。而到了明代，琼岛春阴又被改为琼岛春云。清朝顺治八年，在万寿山广寒殿旧址的基础上又建起一座白塔，万寿山也改名为白塔山。清朝乾隆初年，乾隆题写的《燕山八景诗》中把琼岛春云又改回了琼岛春阴，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燕京八景是老北京著名的八处景点，又称燕山八景或烟台八景，产生于金代明昌年间，至今仍名闻遐迩。不过您知道燕京八景的来历吗？您知道燕京八景指的是哪八个景观吗？迷幻时空韩涛正在为您讲述燕京八景。 接下来要跟您说到的是燕京八景当中的第三处景观，这就是被地铁十号线用作站名的金台夕照。金台夕照一景是春秋战国时燕昭王听取了谋士郭槐的建议，为招纳天下的人才贤士而修建的黄金台。黄金台的修建果然招纳了很多的人才，比如著名的文士邹衍、武士乐毅，他们都为燕国的强大并最终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做出过贡献。现在北京还有这二位贤士的遗迹。在密云的县城南有蜀谷山，山上有邹衍庙，而在房山区的官道乡富庄村东有乐毅墓。咱们还是接着来说黄金台。黄金台高台为四方梯形，上小底大，上方为正方形的平台，并建有楼阁宫殿。因黄金台在东郊很是显眼，尤其是在太阳落山时，夕阳照耀在黄金台上闪闪发光，景观十分奇丽。历代文人墨客中有许多人都曾经做过赞美黄金台的诗，所以在金章宗选定燕京八景时，便把黄金台作为其中的一景，这就是最初的金台夕照。时间到了清代，乾隆依据历代的诗和有关的记载，在乾隆十六年时作诗一首，诗中概括了黄金台的历史情况。乾隆还立了金台夕照的石碑在朝阳门外的关东殿苗家地教场。1935年出版的《旧都文物略》可见到已经倒卧的金台夕照碑的形状。传说教场当中有个高台称为金台，每年的春分和秋分前后，夕阳西下之后一小段时间，由于金台的地势较高，暂时还有一段太阳光线照到这个地方，这本是一种自然现象。据说乾隆弄清这里的地名后，就把苗家地改为了金台夕照，并就地立下一座碑。之后人们看到的金台夕照石碑就是指的这块石碑，但是现在我们根本找不到这块金台夕照碑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1959年8月，北京市文物局考古工作者在苗家地北高地进行考察时，当地是幸福湾人民公社第6农业生产队的厂院，这里的荒丘占地大概有4-5亩。据当地的农民讲，早年有一座高大的石碑就曾经竖立在这块地中，农民们也不知道这座碑是谁立的，后来因为种田耕地的缘故便推倒了石碑，并将其深埋于地下，从此后荒丘就变成了农田。随后考古工作者在当地农民所说的大概地方用探铲勘探，但因为平整土地地貌变化的原因，考古工作者未能发现石碑，只得无功而返。20世纪50年代，苗家地、呼家楼、关东店一带大兴土木，陆续兴建起许多新式建筑，设立工厂、机关、学校，逐渐成为了人才聚集之地。2002年12月，在京广大厦西南约500米外施工建设北京商务区财富中心大厦时，在开挖地基时，地下2米深处，建筑工人们发现了一块巨石。待人们用铲车铲去巨石周边的土，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块石碑。工地领导急忙向文物部门做了汇报，这也引起了专家们的极大兴趣。当这些闻讯而来的专家小心翼翼地用毛刷扫净碑面上的泥土后，石碑上显露出了“金台夕照”4个大字。经查证，这正是当年乾隆所写。就这样，几十年来的一项重大考古之谜终于被揭开了。金台夕照御制碑的出土，为北京新增加了一处旅游景观。随后修建的地铁10号线安华路的站名就叫做金台夕照了，这对弘扬京城的人文景观、传承中国会馆文化都有着积极意义。提到金台夕照，就不能不提到夕照寺。夕照寺原为南城大寺，根据各种史料中的记载，夕照寺应该始建于元末或明朝的前期正统或是景泰年间。爱国的民族英雄兵部尚书于谦曾多次去过夕照寺。夕照寺在明代为全盛时期，寺院宏大，殿宇繁多，中路有山门殿，山门前有一大红隐蔽，在太阳夕照时，大红隐蔽闪闪发出红光，所以得名夕照寺。夕照寺也自古就有夕阳夕照夕照寺之句。寺内的大悲殿面阔5间，主宫站立的千手观音，每层大殿的东西都有配殿，东西两路的厢房各为古色古香的四合院，多置有海棠、丁香、翠竹等。寺的后院松林中有高僧们长眠的塔林，寺周围还有属于寺院的田地。在清朝的雍正10年，又有高僧文觉禅师复修寺庙，以后历尽沧桑，逐渐荒废，到民国时仅存2层大殿。寺的山门前多有古槐，而古石寺内多植古松，并以古松著称，而现已无存。令人可喜的是，2008年末，崇文区政府又在原地重新修复了夕照寺的部分建筑，让这座古寺重新焕发了生机。 风土人情，自然景观， 历史典故，神话传说， 中外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外考古惊险故事， 人文沙龙。 欢迎继续来收听本期的迷幻时空，继续为您讲述燕京八景。接下来要说到的是燕京八景当中的第4景，蓟门烟树。蓟门烟树最早出现在唐代诗人李益的一首诗中。李益生前客游燕赵期间，曾有题为《秦城》的七绝一首。这首诗当中的蓟门，在当时指的是唐代幽州藩镇城，后来这里成为了辽金故都城的前身。不过在金中都城当中，则又真有称为蓟门的一处地方。据考证，金代所说的蓟门大概是在今天宣武门外大街西侧一带，在牛街北口有一座大碑阁， 金代所说的蓟门就在大悲阁的附近。后来辽圣宗因避雨曾经躲到大悲阁中，后来便把这座大悲阁改名为圣恩寺了，这也就是蓟门飞雨的由来。再后来大悲阁齐废，蓟门地名也就不复存在了。清代的乾隆皇帝喜欢寻访古迹，曾经指出明朝元大都的西墙残门为蓟门。乾隆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751年，乾隆皇帝派人立碑在这个地方，并在碑后赋诗一首，从诗中确切地描述了蓟门当时的盛况。其实历史上的蓟门并不在元大都西城墙的北部，而是在今天宣武区界内的元金中都城内。1949年后，据史料和乾隆的诗，有关人员在学院路西侧土城又建起了雄伟壮观的城门和碑台，蓟门烟树的碑也重新高高的耸立了起来，另外还修建了古朴典雅的楼馆和连廊，青砖灰瓦别具风采，种植了花木草坪，再现了方树重重拥蓟门，苍茫烟翠满郊原的景色。好了，接下来为您说到的是燕京八景当中的第五景，居庸叠翠。居庸观位于北京的西北，是长城三大名观之一，有南北两口，南为南口，北则称为八达岭，中间是一条长达10余公里的山涧溪谷，俗称为关沟，两侧山势雄奇，翠嶂如屏，林木繁茂，景色优美，所以又有着居庸叠翠之名。居庸关始于秦代，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居庸关是关沟景色当中的一景，关沟中名胜古迹甚多，相传有关沟72景，除居庸叠翠之外，还有二龙戏珠、仙人枕、拴马柱、青龙潭、弹琴峡、六郎巷、状元桥、关城、云台、八达岭等等。居庸馆位于关沟中部，1971年在我国内蒙古东汉墓发现的居庸馆运筏图壁画，不但有关城，还有周渡，水门之下题有居庸馆三个大字。清朝时乾隆皇帝多次游览这里，并写下了居庸叠翠诗。乾隆16年并题写居庸叠翠，立碑于居庸馆东南的大道旁，现在此碑也已不知去向，只有碑座还遗弃在公路的西侧，这就是居庸叠翠的由来。下面该说到的是燕京八景当中的第六景，人们称之为西山晴雪。相传金代最初定名为西山积雪，元代时改名为西山晴雪，直到清朝乾隆时又恢复使用了元代的名称。景碑现在仍然立于香山公园内半山亭北朝阳洞山道的右侧。香山的景色一年四季各真奇妙，春夏之交晴云蔽树，花气鸟声，特别是香山西南坡一带云蒸霞微，如锦似绣，每遇阴雨季节，山林间云雾飘渺，朦朦胧胧，特别是冬季的雪景，白雪皑皑，银装素裹，绵延无际的峰峦，西山晴雪更是名不虚传。西山的风景优美，唐宋以来已然成为了寺院聚集的地方，金代有名的西山八院就是在金代开辟的园林。西山积雪就是当时西山雪后的著名景观。据记载，早在800多年前，金世宗就曾经在香山一带建造了大永安寺，还兴建了行宫，后来他的嫡孙金章宗继位后，又在这里相继构筑了祭星台、会景楼等建筑。可以想象，每当雪后出晴，从这里凭高临眺，但见山峦玉裂，峰岭琼连，旭日照辉，一派红装素裹，背极壮丽。应当说晴雪要比积雪更富有诗情画意。明代时西山晴雪又改名为西山奇雪，到了清代 乾隆开始在香山大兴土木，建成了静怡园。园内不仅有着许多历史上著名的古刹和人文景观，而且还具有深邃幽静的山林野趣，保持着浓郁的自然生态环境。乾隆来到静怡园看后，写下了《西山晴雪诗》，将西山奇雪改为了西山晴雪。如今香山的景色一年四季各真奇妙，春夏之交晴云蔽树，花栖鸟声，特别是香山西南坡一带，云蒸霞微，如锦似绣。每遇阴雨季节，山林间云雾飘渺，朦朦胧胧，特别是冬季的雪景，更是白雪皑皑，银装素裹，绵延无际的峰峦，西山晴雪绝对名不虚传。 燕京八景是老北京著名的八处景点，又称燕山八景或烟台八景，产生于金代明昌年间，至今仍名闻遐迩。不过您知道燕京八景的来历吗？您知道燕京八景指的是哪八个景观吗？迷幻时空韩涛正在为您讲述燕京八景。 而接下来咱们要说到的是燕京八景当中的第七大景观，玉泉趵突。玉泉山风景秀丽，泉水清澈，晶莹如玉，山以泉名，故名玉泉。由于这里水清耳碧，澄洁似玉，以资山之泉以礼曲折，婉婉然其流若虹，因而金代当初定名为玉泉垂虹。明代人邹一将玉泉垂虹改为玉泉飞虹，到了清代，康熙又将玉泉飞虹改为了玉泉流虹。乾隆皇帝后曾多次到此游览，经过多次观察，他认为泉水乃是从石缝当中流出，并没有形成瀑布，不能叫玉泉垂虹，而泉水喷雾如珠，很像济南的趵突泉，所以改名为玉泉趵突。另外，玉泉的水曾被定为最好的水，在我国古代，人们常以水之轻重衡量水质，轻者优，重者劣，所谓质贵轻就是这个意思。历代古人多以江西庐山古濂水为第一，或以扬子江金山水为第一，而以惠山虎跑泉水为第二。到乾隆年间，乾隆下令内务府制作银斗，用来衡量天下各泉的名水。根据当时的衡量结果显示，玉泉山的水最清，从此玉泉水被乾隆皇帝定为清宫专用水，并且乾隆还亲题了天下第一泉。玉泉山的水在古代北京城市供水系统当中占有极其特殊的地位，由于其水质尚好，用以灌溉生产出来的水稻也是芳香四溢，成为享有盛名的京西稻。不过北京近千年来虽然地形变化不大，但由于植被减少，气候干旱，水位下降很大，乾隆帝说的不改千秋翻趵突，到后来不但趵突翻涌不复存在，就连涓涓细流也已消失。而随着绿色北京的建设，北京的绿化面积不断增大，各地的环境变化很大，早已断流多年的泉水再次奔涌而出，相信过不了多久，玉泉趵突的盛景将会重现。最后我们要来说一说燕京八景当中的第八处景观，卢沟晓月。相传卢沟晓月是因为金代金章宗十分推崇卢沟桥，给他封号为卢沟晓月，并把它列入了燕京八景之一。卢沟桥在北京广安门外西南，横跨永定河上，是我国古代北方最大的石桥，十一个拱券洞门悠然卧在波澜之上，桥上两侧共有 1.4 米高的望柱281根，两柱之间有刻着花纹的栏板相连，桥的全长266米，宽8米，桥东端有碑亭，石碑正面为乾隆手书卢沟晓月四字，背面是乾隆给卢沟桥所作的一首诗。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青年相声演员侯冠南是相声大师刘宝瑞的外孙，是马季的徒弟，而与他搭档合作的杨凯是相声名家常宝华的外孙，是石富宽的徒弟。这两位相声名家的后裔在一起合作，别有一番趣味。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先来欣赏侯冠南杨凯合说的相声《横财》。这段相声讽刺的是一个人计算着买彩票发财以后要如何花钱，如何胡吃海塞，四处游玩，买车买房，而结果却是连彩票还没有买，一直在做白日梦，从中抖出了众多笑料，十分有趣。下边咱们就来欣赏这段由侯冠南、杨凯合说的相声《横财》。 杨凯，是我青年相声演员啊。 没错， 像您这样的演员一个月怎么也收入个30万-50万的吧？ 哎，哪有这么多呀？ 哦，没这么多。 哎， 那怎么您也能赚个7块-8块的吧？ 对，这位说话是天上一脚地上一脚，您这又太少了。 怎么说？您收入一般， 很平常。哎， 嗯， 咱俩人收入可差不多。 咱俩 啊。 差不多。 对呀、啊、 那是以前。 哦， 现在咱俩贫富就拉开差距了。 怎么呢？ 我属于有钱人呀、啊、 你是有钱人？ 没错。 你哪来的钱啊？ 凭本事挣的。 行了吧，你除了会说相声你还有什么本事 啊？哎，我在家 啊 罗列编织大量数据， 嗯， 勾画出无数张曲线走向图，计算数字之间的微妙关系，并把这些计算结果有机的结合起来， 科学研究。 购买彩票。 哎，买彩票啊？ 啊， 指着这个发财？ 对啊。 我告诉你，这个彩票啊， 嗯， 是咱们国家的一项公益福利事业、啊、目的是赈灾济贫，不是你巧取财富的手段。 我管这个呢？把钱拿到手不完了吗？ 再者说，您别瞧就7个号， 嗯， 猜可猜不着。 您这话对， 对不对？ 猜是绝对猜不着。 那当然， 关键在算。 算 啊？ 这怎么算啊？ 通过我这么多年的研究和计算， 嗯， 我认定了。 怎么着？ 这回头奖500万。 哦， 7个数写出来，电视上一对 啊， 到手， 就有这么大把握， 搞的就是这方面研究吧。 那太好了， 嗯， 赶紧买去吧。 买什么？ 买彩票啊。 哎，不着急。 怎么呢？ 钱在那儿给我留好了。 哦， 我先得计划一下。 计划一下？ 嗯， 计划什么呀？ 计划钱到手怎么花呀。 嗨，就这计划呀？ 嗯， 那您都打算干点什么呀？ 我 啊， 我有钱之后 怎么着， 首先我就不能再穿衣服了 啊。 不，我就不能再穿这样的衣服了。 吓我一跳。 嗯， 那您穿什么呢？ 毛的。 哦，毛料的。 毛线的。 毛线？ 哎，毛线衣。 嗯， 毛线裤。 嚯， 毛袜子。毛护膝。 嗯， 毛裤衩。 毛裤衩 啊。 您等会儿吧，我是有拿毛线织裤衩的，你不嫌扎呀？ 你甭管，我们就为暖和。 呵，那您还打算干点什么呀？ 还打算干什么？这我们都有钱了， 是是， 不得吃顿饱饭吗？ 什么？ 不是那个，不得吃顿好饭吗？ 我以为他这么多年没吃饱过呢。 我带着你去。 哦，您还带着我？ 咱俩一块儿吃去。 那我得谢谢您啊。 什么好吃？什么最棒？咱们吃什么？ 那您都想吃什么呀？ 我 啊， 什么全聚德的烤鸭子 啊， 东来顺的涮羊肉， 是 什么豆汁焦圈麻豆腐，炒肝包子紫米粥，咱们把这些东西全给他吃过来。 不是不是，这些东西啊得吃好几天。 好几天？ 对了， 没工夫陪你天天吃去。 那您怎么着？ 我们陪你天天吃这个去 啊。 咱们把都给他买回家。 您买家也没用，这东西一天吃一样，他也得吃好几天。 我再给你加工啊。 怎么加工啊？ 咱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倒在一大盆里头，拿打碎机都给它打碎了。嘿，你看这一大盆，哎，有红的，有绿的，有青的，有白的，咱俩一人一大碗，比赛谁喝得快。 哎， 把这碗喝进去之后，一抹子嘴，哎， 美味之极， 跑肚拉稀。 哎，对呀，他没法补了，这胡吃海塞嘛，这不 有钱吗？ 是，那还打算干嘛呢？ 玩一趟去。 玩玩？ 嗯， 上哪儿？ 东边。 哦，北京东边通县。 通县干嘛呀？ 嗯， 东南亚。 还打算出国？ 泰国。 哦，上泰国。 听说泰国有那个人妖。 对对对， 咱可没见过啊。 啊啊， 到那儿瞧瞧。 哦， 要是好呢？ 怎么样？ 我们就留那儿。 留那儿当人妖了？ 当人妖干嘛呀？ 啊， 留那儿多玩几天。 哦，不过我跟您说， 嗯， 现在有钱人呢，不流行去东南亚了。 哦，又不流行去东南亚了。 对了， 那去哪儿？ 还得往远点。 哪 儿？往这个非洲。 非洲？ 非洲好啊。 非洲不错呀。 那当然了， 南非。 嗯， 看看美丽的自然风光。 是， 看看狮子大象长颈鹿。 嗯， 探访一下原始的部落。 对， 听说那儿有个食人族， 吃活人那个。 我请他们吃个便饭。 哎呀，这就快让人吃了。 哎，玩美了咱再回到北京。 那您回北京还打算干什么呀？ 看看房子呀。 看房？ 买房置地嘛。 哦，对对对对对。 嗯， 哎，不过我建议你 啊， 买房可别在北京。 那为什么呀？ 您想啊，北京到冬天它冷啊。 这话对， 是不是？ 北京气候太干。 嗯嗯嗯。 那您有什么建议？ 您说像这人要留北京也是祸害。我建议您 啊 往南边去。 江南？ 江南不行，海南。 海南？ 海南岛。 海南不错。 南湾猴岛 啊。 您来个大别墅。 好主意。 您想啊， 嗯， 您在岛上过着群居的生活。 对， 每天把这个大猴小猴老猴招一块，您给他们说段相声，那您都 起哄是吗？ 怎么了？我 拿我们有钱人开心。 谁呀？ 啊，就冲你这话啊，海南再好咱不能在那儿住，还回北京。 回北京非得在北京买？ 嗯， 那您就甭着急了。 为什么呀？ 您想啊，北京现在这个售楼的广告那么多，随便看看广告。 看广告 啊？ 别信那个。 怎么了？ 一看广告写的热闹，这个绿洲了，那个国际了，这个公寓了，那个别墅了。 嗯， 别信这个。 怎么了？ 那天我看一个叫阳光牧场， 这不挺好的吗？ 嗯， 牧场。 嗯， 养养牛，放放羊，没事骑个马， 嗯， 遛遛狗什么的，这多好啊。 是啊，我也这么想的。 嗯， 我说到那儿看看去吧。 是啊， 到那儿一看，哎， 嗯， 风景还不错。 嗯， 四周围绿荫环抱，背后一座小山， 嗯， 前头一条小河， 您看看 地上供着各种小花， 嘿， 还立着一座座墓碑，上头都刻着名字。 您等会儿吧，这怎么还有墓碑呀、啊？ 我告诉你，牧场吗？ 哦，坟地呀、 啊！啊， 怎么跑这儿来了？ 就是说嘛，不能看广告， 嗯嗯嗯， 要看呀，就得看那个实景的现房。 那您看了吗？ 看了， 嗯， 哎。跟城里头看上一套现房 哦， 真不错。 是啊， 配套完善，景色别致，户型合理，曲径通幽， 嗯， 低密度大型社区， 哦， 最主要的保安严密。 是吗？ 都是武警持枪站岗。 这小区可不错， 就是人家不卖。 哦，那是卖完了。 嗯，空着呢。 空着不卖 啊？ 为什么呀？ 他这小区叫紫禁城， 故宫啊 啊， 那没法卖给你。 不卖算了， 是是。 最后跟郊区看上一套200多平米的小别墅， 嗨， 凑合。 郊区不错了， 嗯， 空气还新鲜呢。 不过紧跟着有一个问题了， 什么问题啊？ 郊区它交通不方便， 这您担心什么呀？您那么有钱，再买辆汽车呀？ 是这么打算的吗？ 是不是啊？ 有房有车， 嗯， 不挺好的吗？ 对呀、啊， 骑自行车奔车市看看去。 哎，他还不说打个车去？ 哎、您说到那儿。这保安他瞧不起我， 怎么了？ 他不说给我找一车位？ 废话，你自行车你还要什么车位？ 不给找算了， 真是。 进去瞧瞧吧。 嗯， 嚯， 嗯， 都这车呀？ 您这眼光也太高了。 不是， 怎么了？ 都太大。 你看看那小的， 没有小的， 没 都是那带挠的、带铲的、带斗的呢。 工程车呀，谁让你看这个了？ 那。 旁边民用车市看看去， 旁边还有民用车， 真是 上旁边看看去。 嗯， 这车也太多了。 不是， 嗯， 您别看，您到底要个什么样的？ 哎呦，我要买车条件多一点。 怎么呢？ 我要买一个大小适中 哦， 省油环保，好停好放，适应路况，还得让人一看那就是自己的车。 嚯，这条件是够多的 啊。 那要根据您这要求啊。适合您的就一种车。 什么车呀？ 马车。 马车？ 马车它省油环保啊。 像话吗？ 嗯， 净跟我这儿起哄。 不是，你这要求太多了。 得了，买个小卧车凑合开着。 那就是代步的工具。 行了，这回车跟房就算都盯上了。 那叫定上了。 没钱拿什么定啊？ 哦，对了，说这么热呢，还没买彩票。 嗯， 赶紧去吧， 买去。 嗯， 买回彩票就等着开奖了。 是， 开奖那天 啊， 拿着我这号码跟电视上这么一对，嘿， 分毫不差， 一个没有。 该， 哎， 我就知道他中不了。 没中没关系啊。 怎么呢？ 我发现了一种方法。 什么方法？ 我发现一种方法能让自己写的这七个数跟电视上的开奖结果完全一样。 有这方法吗？ 有。 那您可得给我们介绍介绍。 那我告诉你 啊， 要想跟电视上的开奖结果完全一样， 怎么办？ 开完了你再写呀。 哦，照抄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侯冠南、杨凯合说的相声《横财》，您感觉到青年一代相声演员的表演魅力了吧？下边啊，咱们再来欣赏一段青年相声演员的段子。相声演员常远出生于1981年，是相声名家常宝华的长孙，从小就耳濡目染爷爷的相声表演，使得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对相声产生了兴趣。爷爷常宝华也不遗余力地培养起孙子来，于是在1988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7岁的常远首次与爷爷常宝华搭档演出，很受观众欢迎。下面咱们就来欣赏一段由常远、李斌合说的相声《共同的心声》。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做了删减，请您谅解。 大家好，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哎呦，什么好消息啊？ 哎，我要说了、你肯定得高兴。 哎呦，那可不一定。 你看 啊， 你要不高兴 啊， 就证明你对北京没有感情、 啊， 你不热爱祖国。我高兴不高兴？说， 我高兴。 啊， 我太高兴了。 哦， 哎，刚进来那朋友， 怎么意思？ 我可高兴着呢。 不是。 啊， 什么事儿你就高兴啊？ 我，啊，对啊， 啊， 我什么事儿我都高兴， 高兴是这模样， 让你这大帽子压的吗？ 告诉你吧， 啊， 我们全家被批准为2008年北京奥运的志愿者了。 哎呦，这倒是件高兴的事儿啊！ 哎 不过这志愿者是有条件的，首先你得会咱这 个。I can speak a little English。 哇，张嘴就来啊！ 对， 哎，您看今天在座的懂英语的朋友来的不是特别的多，我呢来给您在这蒙蒙，不是，我给您翻翻， 不是你等会儿， 我怎么啊？ 说清楚了，你是要蒙蒙，你是要翻翻？ 我在蒙着翻， 蒙着翻，像话？ 我翻翻， 翻吧， 翻翻 翻。 你刚说什么来着？ 我说呀， 啊 ，I can speak a little English。 啊，对啊， 翻。 他说了， 啊， 这个欢迎外国的朋友。 You are wrong。 啊，对， 嗯， 他说呀， 啊， 这个我啊， 嗯， 翻译的差不多。 哎， 啊。 Rubbish！ 哎呦，谢谢您的鼓励。 嘿，好。 怎么样，朋友们、 嗯、 啊？咱也不含糊吧？ 嗯、 啊， 行了行了， 对不对？ 哎，你先别忙呢 啊。 咱这样， 嗯、 我呢把这两句英语翻译成中文， 啊啊 咱再给大家伙重复一遍。 来呀， 好不好？ 我刚才说了， 说什么了？ 当个志愿者是有条件的。 对， 首先你得会咱。 I can speak a little English。 啊， 英语 怎么说？ 我能说一点 啊。我翻了， 你翻什么了？ 欢迎外国朋友， 哎， 没蒙上， 哎，You are wrong 啊！我说了， 你翻译错了 啊！我翻译的差不多， 差 远了，我这 哎 ，Rubbish！、 啊、 你真能胡说八道！ 我说谢谢，我改了没羞没臊了，我这 你呀 啊， 好好学学吧， 嗯嗯， 哎，我爸跟我妈啊。都上了英语补习班了， 可奶奶不会英语啊？ 谁说的 啊？ 比我们说的都溜。 嚯！ 就前些天 啊， 20多位秧歌队的老太太、 嗯、 到我们家里开会。 哎，我听说奶奶是秧歌队的艺术指导啊。 哎，散了会 啊， 奶奶在大门口说了好几十句英语。 奶奶都说什么了？ 拜拜！哎呦，拜拜！呀呵呵，拜拜拜拜！那什么，咕噔拜拜您那哎， 就这么一句啊这。 不是奶奶想学她记不住了、 哎、记忆力差了 这不前些天 啊 奶奶问我小子 嗯， 这个中国用英语怎么说呀 奶奶 嗯嗯 这太简单了 啊 中国叫 China 教了她半天她也没记住、 啊、 我说奶奶、 啊、 您看看对面那片平房要干嘛呀、 啊、对呀 听说要盖楼 啊 您看现在干嘛呢 China 哎英语不就这么说吗 哦中国 China、 哎、这回奶奶记住了、 嗯、过了些天我又考她、 啊、 我说奶奶这个中国用英语怎么说呀 对呀、啊、 这个中国它叫、 这什么又忘了 您看看对面 啊对呀、啊、 哦 想起来了 盖呢、 盖呢 嗯 你说奶奶都快80的人了给奥运当义工你说能干什么呀 这话你要让奶奶听见 啊 不打你不骂你上面一薅你脖领子底下来个勾连腿、 啊、 就奶奶这180多斤的分量往你小子身上一压、 啊、 你能翻白眼儿、 好吗这奶奶整个一相扑啊 奶奶爱体育 啊 从小呢就练就了一身的功夫 嗯 解放以后 啊帮公安逮个特务 哇 在街上碰见抢劫的、 啊、 一个背胯让他跪地求饶 哟 在车上碰见掏包的、 啊、 一把能让小偷骨折 嚯 就摊这一巴掌能拍死俩 哎啊 蚊子 嗨、哎、吓我一跳这奶奶整个一女侠呀这 奶奶说的好 啊 奶奶说什么了 2008年北京奥运呢 啊 是我多年的梦想 没错 它是咱们中国的奥运 嗯嗯 更是全民的奥运 说的对 2008年奥运 啊 那外国朋友 啊 都得张罗来咱们 China 哎呦奶奶这句英语都学会了啊、 哎、嘿咱得让世界各国的朋友 啊 看看咱们改革开放以后的新 China 没错 哎让他们看看啊咱们 China 的国际大都市 嗯 古老文明的北京城啊 啊 OK 不 OK 哎对 OK OK OK 让他们看看 啊 咱们 China、 嗯、 几千年的名胜古迹 没错 哎更得让他们看看 啊 咱们有文化修养理直气壮的 China 人 不没这么说的 这我就会这一句 那您也不能没完没了的说呀 这不让你见笑了吗 这奶奶怎么了这是 哎 我跟你说啊，咱们这个2008年北京奥运啊，要办一个世界一流的新奥运。 嗯，说得好啊。 哎，外国朋友参赛 啊， 咱得让他们满意喽。 那是。 游览 啊， 让他们高兴喽。 当然了。 豆汁儿 啊， 让他们喝够喽。 没死。不是，您等会儿。 怎么了？ 这外国人不喝豆汁儿。 谁说的 啊？ 那外国人到了咱们 China， 哎，对，不是您就说中国吧， 啊，这就是要了解咱们的民风民俗 哦。 奶奶家 啊， 就是定点接待外宾的， 哇， 吃喝免费。 那您得投多大资啊？ 嗨，他吃咸菜喝豆汁儿，我能花多少钱呢？ 啊， 再说了， 嗯， 外国人也知道， 外国人知道什么呀？ 这豆汁儿 啊，喝多了醋心。 哎，对，就光喝豆汁儿啊，这 2008年 啊， 咱们得搞一个人文奥运。 我奶奶还懂得人文奥运， 好，这得懂 啊。 那每个人 啊， 都要有文化，讲文明，懂礼貌。 嗯，说的对。 到时候可别叫李斌那小子来咱家。 我怎么来啊？ 哎呦，就雅典奥运那几天 啊， 李斌来咱家看电视 啊， 连个背心都不穿。 那不是天热吗？ 挺长的头发 啊， 滋着护胸毛 啊， 拖着腮帮子，留着哈喇子。 不是， 这要让外宾瞧见。 啊， 整个一周口店猿人。 哎，对，我是野人呢。我 坐那儿看电视 啊， 不是抠鼻子就是掏耳朵，乱扔烟头，随地吐痰。 我哪这么多臭毛病啊？ 龇牙咧嘴，抠着脚 啊， 哎，随手还捏俩花生豆。 哎，对，我是这么脏吗？我， 嗯，还那儿纳闷呢 啊。 耶呵，奶奶买的怪味豆。 嗨，我听着都恶心了啊。 就雅典奥运那几天 啊， 奶奶让我们是白天睡觉， 嗯， 夜里看电视， 嗯嗯， 说是要学习人家的经验。 哎，奶奶都这么大岁数了，能熬得了夜？ 哎呦，奶奶精神， 嗯， 尤其是爱看升国旗走国歌。 哎，拿金牌奶奶高兴。 哎，这不那天， 嗯， 女排争夺冠亚军的晚上啊， 嗯嗯， 她是一边看一边叫好。哦， 这是看得太投入了。 哎，好啊， 嗯， 太好了。 嗯， 哎呦，这，哎， 啊， 这波姑娘是老朋友。 哎，老朋友。 哎，20年前 啊， 女排奥运拿金牌3连冠 啊， 就是这波姑娘。 这都哪挨哪儿啊？ 你看看这一个个还这么年轻呢。这姑娘我知道 啊， 这叫郎 啊。郎什么呀？ 郎平。 哎，对，嗯，哎，不对啊。 什么对呀？不对，她年轻轻的犯糊涂。 啊，哎，我还落个糊涂呢。 我知道她有个外号。 哦，叫什么呀？ 叫铁 啊。对对对，铁，就这个 啊，这铁耙子嘛。 哎，这铁耙子干什么呀？ 哎， 嗯，人家郎平的外号叫铁榔头。 铁榔头 啊？ 那这哪位是铁耙子呀？ 啊，他， 嗯， 他这就没有铁耙子什么事儿啊。我都让奶奶这给说迷糊了。 奶奶都熬了好几天了， 啊， 能不迷糊吗？ 嗯嗯， 哎，转过天来 啊， 曲棍球比赛，奶奶一看又精神了。 是吗？ 呵，太好了 啊， 又是排球。 哎，对，这排球是这么打吗？ 你懂什么呀？ 啊， 这叫改革。 哦， 知道姑娘们拍累了 啊， 改了拿拐棍扑棱了。 哎，这都没听说过这。 哎呦，奶奶真是着了迷喽。 啊， 看什么项目就练什么。哎，呀呵， 啊， 这小子可厉害。 哦， 你看看啊，这么高的坎人一迈就过去了。 啊， 这不是跑，啊，不是跳，整个一飞呀。 奶奶说的呀是刘翔。 嗯， 奶奶， 啊， 这是110米栏的。 哦， 他打破了咱们奥运的记录啊。 哦呵，厉害 啊。 这小子叫飞什么呀？ 哎，飞什么 啊？ 不是，人家不姓飞。 哦，那他叫什么飞？ 哎，这都挨不上。 嗯， 人家叫刘翔。 哦，刘翔飞。 哎，刘翔飞干嘛？ 不是，得溜肥翔。 不对。哎， 那你也不能叫他溜肥肠儿。不是。 哎，对，他溜肥肠儿干什么呀？ 哎呦， 人家就叫刘翔。 哦，就叫刘翔。 嘿， 呵，刘翔好， 啊， 厉害。咦，你看看 啊， 把那外国人都给落后头了。 嗯，对对。 哟，边上那黑小子， 啊， 怎么都给气趴下了？ 对对，这是气的呀。 嗯， 那是自己摔的。 哎呀，看了小刘飞翔了。 啊， 奶奶我也练了练。 哎呦，您跨的什么栏呢？ 我小来着 啊， 跨的门槛， 跨过去了， 差点绊一跟头。 哎，嗨，您就别跟着练了。 那哪行啊。2008年 啊， 嗯，这个咱们要搞一个全民健身热潮。 嗯嗯， 那日子过好了 啊， 咱还得有个好身体嘛。 哦， 不体验体验哪知道运动员的苦哦。 说的有道理。 哎，咱在家也练练排球。 您在屋里打排球啊？ 小来着 啊， 栏杆绳子，俩人一波。 嗯， 排球改气球。 哎，好嘛，这奶奶还真有主意。 哎， 啊，这跳水拿金牌的姑娘是、 哦、奶奶，她叫郭晶晶啊。 呵，我说那么精呢， 啊， 这奶奶也练练啊。 哎、奶奶，您等会儿、 怎么了？ 这么高您可上不去啊？ 废话，人家也得让我上啊。 不，这您怎么练呢？ 我练练水性， 在游泳馆下水啊。 小来着 啊， 家里脸盆我练憋气。 哎，这能练得出来吗？ 就这我还喝了两口水呢。 啊是啊，奶奶，您要下水，非喝饱了不可呀。 哎呦 啊！ 这可是全世界的女大力士 哦，这是举重项目的冠军唐功红啊， 厉害 啊！ 这奶奶也得练练。 哎呦，奶奶，您可别闪漏腰啊！ 可见奶奶有功底 啊！ 人家举重运动员都是双手举过头顶， 嗯、 你再瞧奶奶，一只手举过头顶来回20多次，她不带喘的， 多着公斤， 一根筷子俩烧饼。 哎、去你！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常远、李斌合说的相声《共同的心声》。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是红九，最后呢，送您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能源乐队的《秒杀》。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手机再震动一下，灵魂就闪现一下，命运也好玩一下。是他，一定是他，微微忽然就是他，瞬间心脏在爆炸，爱上你几乎难下，就投降就爱吧。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目前注意力100%，安全指数100%。 亲爱的，我正开着车呢。 视线不稳定，注意力50%，安全指数50%。视线已离开路面，注意力0，安全指数0，危险，危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大音精华，声系天。